据南州县联合通讯社报道，南州县的京畿道报川市居民和市议会议员等各阶层17号在本市展开抗议斗争，表示反对美军的战争演习。另外，南州县的共同民主党等一些在野党分别举行记者会，表示反对当局镇压庆尚北道新洲郡居民针对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部署的抗议运动。